而家只有等通知，又证实陈同佳至今未能够取得入台签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美国同巴西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应该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个别政客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进行蓄意抹黑、污蔑、挑拨离间。他说，中国和巴西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以来尽管面临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巴贸易仍然是实现逆势增长。今年头九个月，两国贸易额865亿美元，按年增长4%，都充分表明中巴务实合作基础好深厚，韧性强劲，互利互惠，得到了两国广泛支持，不会亦都不应该受到外界干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7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683，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13美元，卖出1902.1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宇宙即将接轨。 歌入面是演绎一个暗恋者，乐观而又含蓄地希望同自己喜欢的对象接近，答案未知的，但是甜蜜已备。中国编曲监制都是苏道志，填词有黄伟文。上晚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林欣彤《词完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夏豪，帮我喺尾板度落啲货。 唔得、啊，你架车好似冇双手控制装置、啊。 你咪有双手咯。 老细，自从上次佢遇到工作意外之后咧，劫后余生啊，所以佢而家好安全啊。 系、哎，我仲要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视听信号装置同埋脚部防护装置添啊。 你边度学翻嚟噶？ 唉、哎，经过咗劫后余生，学到好多嘢，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嘛。 咁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系周柏豪。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系一个 sell 女性嘅节目，但系我磨呢加入咗之后，我将佢变咗做女汉子节目啊！ 啊，而家有我彭晴嘅加入，唔知道会唔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Nell Nell、庄安怡、彭婷的敏感时刻，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ell Nell、 莫莉敏感时刻。时间嚟到十点十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冇错，新面貌嘅星期二晚嘅第一晚， 系啊，欢迎咧咧继续留守喺度咧。 呢个敏感时刻，啊，我以为我哋只开场主题音乐都会转埋添，原来冇转到， 冇转冇转，因为我哋冇乜人物嘅转变，即系 Kitty 俾人吊咗上神台， 去神组 系啦，我哋就继续留守喺夜晚， 冇错。咁啊，以后逢星期二晚都系得我同莫莉啦， 系啊， 咁啊休息咗一段日子嘅 Nell Nell 又停牌，今晚又开始翻翻嚟啦， 系啊，我先预告一下先 ，Nell Nell 又停牌，今集好好听， 系啊， 系啦，其实所以因为咁样邀请咗佢嚟几个礼拜。 我啲嘉宾次次我都唔会俾佢走嘅，佢一嚟就录多几集啦。 喂，同埋你每一个工种或者唔同界别嘅嘉宾咧， 系 哇令我真系学识好多嘢。 系，我都谂住系因为识多啲朋友，就系唔同工作嘅，我哋自己都得有得益嘛，同佢哋倾偈，亦都系希望啲听众都可以听到一啲唔同嘅嘢咯。因为我哋个圈子好窄啊嘛，成日都喺娱乐圈，所以识多啲外边嘅朋友系好事嚟嘅。 最紧要就系。你咧啲朋友全部都好有钱嘅，真 系 好劲嘅。 唔系都有啲唔系好有钱嘅啫，你冇咁讲啦。 所以我而家要成为你咧朋友之一啦。 系啊，跟住帮你嫁个有钱人系嘛？ 咁我就成为有钱人 啦。要入啱你个圈子系嘛？ 跟住你咧又请翻请翻我翻你。 系啊，劈炮唔捞啦系嘛？嫁咗有钱人之后。 嗱咁咁，其实咧，咧咧咧，点解识到咁多朋友？无论你系咩界别朋友啦，点解识咁多咧？因为是一个好 sweet 嘅人嚟嘅， 多谢 sweet 到咧。今日等翻嚟嘅时候，因为知道啦，得翻我哋两个啦，特登买个糖水俾我，好感动啊！ 等佢 sweet sweet 下啊嘛， 系啊，尤其是而家呢啲天气， 系啊，需要滋润一下嘅，咁咯。因为呢啲天气，我觉得开始干燥啦，咁啊，女仔尤其是需要滋润啦，同埋摸咧又成日烂面啦，又去唔到厕所啦， 仲烂紧啊！睇下， 咪快啲去帮你搞，我已经安排咗啦，睇你边日得闲去做 facial 啊。 系，但系除咗咧，即系而家要滋润。之外咧，甜品呢样嘢咧，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一定系一点甜嚟。 我系咪都中意食甜品噶？ 我都系啊！ 我系超中意食。我总之每餐食完饭咧，我就会谂食咩甜品好咧。咁但系你知我又成日怕肥，就忍住死忍死忍死忍，隔好耐先食一次咯。 系我寻日咧同彭晴去咗食鱼蛋粉，谂住减肥啊嘛，食清啲啊嘛。咁食完之后我就话：，我哋买一个 cake 先。咁跟住其实佢已经令到我咧，勒住自己噶啦。因为我话请佢食，佢话唔要。咁佢你知佢身形几咁苗条噶嘛，跟住我就真系好啦，咁我唔敢食啦，到翻嚟做节目咯，做完之后我都谂住自己可以忍都唔食噶，佢一走咗之后我即刻出去食，我都忍 唔住。其实真系因为依排我觉得难忍啲嘅，因为以前成日忙咧，你做嘢你会唔记得咗嘅，咁但系依排成日坐喺屋企咧，就真系好难嘅，因为你太多时间喺度煲剧，煲煲下就口痕啦。因为我其实屋企系冇乜零食嗰啲人嚟嘅，我系避免自己乱咁食嘢，我系唔会买嘅。咁开始咧就入咗咁喺度。啊！真係好口痕，好想食 嘅時候就有少少食下咯。 一入 at 就大件事。 係啊，就開始想再繼續入啦。 係啊， 我仲有個朋友係代理零食嘅添、 哎， 日本零食嘅。佢有時又執一大袋嚟，我真係我話你害死我㗎啦咁樣。咁我自己去超市又會買雪糕咯。而家 係嗱，我就想講啦，雪糕咁上個禮拜你都有講過話會想整個雪糕機啦。 係啊。 我今日又睇到咧有個嘅網上嗰啲雜誌嗰啲有講啦。哇，有一個咧有好多一啲經典嘅嘢，其實陸陸續續呢幾年都有翻出嚟嘅。咁呢一個咧係真係以前我都食過，但係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食噶。 係啊。 但係佢係幾得意，即係當年啦，我覺得幾得意。一個叫好似香蕉雪條。 我冇印象見過呢啲嘢嘅。 佢一條咧雪條咁樣，又唔係雪糕。 香蕉味雪條係 啦，跟住出面就冷氣話個皮咧，你可以搣開佢，就好似一個真香蕉咁搣開嚟帶就食嘅。 我冇食過，即係我聽都冇聽過。 哦，我有食過。 大概咩年代㗎？你嗰陣時見以前？ 19唔係啊，其實好似係冇話1999幾年嘅。 1999幾年啊？ 唔係幾耐咧？ 定係再耐啲咧？ 咁啊冇咁耐，我其实后生啫，十几。 咁你嗰时候可以好细个几岁噶嘛？ 真系，好似真系几岁嗰时食噶。 系咯，咁等于 即系廿年前， 等于嗰啲凤仙雪条，我都系我好细个食，我大个都冇食过啦。 有啊，凤仙我以前都有食噶。 系啊， 你知唔知出翻啊？ 系咩？唔知啊。 佢啊，嗰啲咩明咩嗰啲叫咩小明星定叫咩啊？ 吓，我记得我细唔记得，我细个炒啲咩冰糕条啊？ 冰条啊？ 唔系，出边系橙色，里边系白色 cream 嘅。 咩嚟噶？ 唔知雪条咯。 入面系 cream 系雪糕， 里边白色 cream， 跟住包住一阵橙色嘅雪条嚟噶。 系咩？ 系啊，我唔记得咗咩、 哦、香橙。 唔记得啦，唔记得，又记唔记得以前啲孖条啊？ 我记得， 系咯。 同埋我好中意食嗰只头先你所讲个橙，我唔知系咪就呢个啦，橙味嘅雪条。 系，但系里边系白色 cream， 系啊，雪糕系。 系啊，好中意食噶， 系啊，嗰个细个好食噶。 系，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咧。 唔知，我细个嗰次系咪叫冰糕条？我唔记得咗啦，类似咁嘅嘢啦。 跟住而家呢一个香蕉嗰个就系个皮咧，好似我食落个口感好似有少少烟烟韧韧，好似糯米糍啲皮再加啫喱咁嘅。口感其實我覺得唔得， 但是真係香蕉味嘅咧， 好似係噶，但係總之唔係好好食。 係咪人工香蕉味？ 係藥水人工香蕉味嘅， 係咯。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而家啲甜品都真係即係尤其是雪糕啦，出咗勁多。例如我哋平時好中意食個朱古力餅啦 ，O 字頭嗰只咧，跟住之後咧，佢都有個雪糕。批啊，或者啲雪糕嘅形状，即系整成杯雪糕啊， 系 有花生味啦。你有冇食过花生酱雪糕啊？早排 有食过， 我食过， 我好中意食花生酱嘅，因为 我知道你中意食啊。 我屋企会成啱花生酱个笔嚟食噶，我可以。 所以你有食过，但系你唔觉咁得咁好难食？ 我又唔觉喎、 啊。我觉得好难食。 我觉得 OK 喎、 啊，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咧，佢出嘅时候咧就讲到话，哇，几限量咁噶嘛。跟住咧有一日咧，我同 Kitty 咧就是经过便利店见到有就劲兴奋就买嚟食，哇！总之一杯一人分咗佢啦，又贵十几蚊杯， 十几蚊好贵咩？ 贵啊，一杯雪糕仔啫，便利店啫。 哦，咁嗰啲咁嘅名牌雪糕球咪仲贵，几廿蚊一球啊！ 嗰啲我更加唔舍得食噶嘛。 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Magical， 你会准，那就到朝头再发 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要错开的惊 叹。Oh,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deal. 世界留不了，方可绘出新气象。创出新的境界，总能远想。Ooh, 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Ooh,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移到他的家，要用你手捉起他，天即是黑，但亦未晚。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听过的歌曲的名字叫 A New Day， 就是主唱的冯允谦。有很多的听众已经在社交平台解答了我们。 是啊，解答我们什么、啊、 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就是巨星雪条、 哦、 就是个面有一些色彩缤纷的朱古力粒、啊、就黏住了一个朱古力的层、个面的。而刚才你所讲的那个呢，他说叫做旺宝、啊。 哇，是 啊, 是啊， 我记得了。 好兴奋啊， 是啊是啊是啊， 我都想吃。 他们一讲我就记得了，旺宝啊，是啊是啊。 系啊 系啊， 好好味噶，我都覺得。 我哋啲聽眾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喎，都識呢啲名 字。係啊，咁啊呢個就係聽眾嘅解答。 多謝佢哋幫我哋諗翻起。係 啊， 係啊，頭先我咪講起坐屋企，除咗咧咁咪成日諗想食嘢、食零食啊、食甜品之外咧、 嗯， 我發覺我自己真係要去鍛鍊一下啦。 鍛鍊咩啊？ 因為咧，你知唔知道我平時嗱，你知道我嘅工作咧？我个服我系做服装造型指导嘛，咁、 嗯、 我工作你我唔系晒命，我真系行街买嘢噶嘛， 系啊， 系呢个系我 工 作嚟 噶 嘛，虽然我自己都好中意行街，咁我因为嚟紧今个礼拜咧就有一个广告要做，咁、 嗯、 就上个礼拜我就去咗行街买造型嘅嘢啦，咁、 嗯、 我发觉咧我第一日行街啦，咁通常我就会第一日行晒。去揾睇曬我想揾嘅嘢，咁啊記低喺邊度，有啲熟嘅鋪頭就可唔可以留住俾我先啊？咁、嗯、有啲嘢就揾唔到，就不停要行去揾啦、 嗯。 因為自己想諗嗰個衫未必揾到噶嘛，又冇時間去做、啊，咁啊一定要去買，就盡量揾啲相似我想要嘅嘢啦，或者俾客户 approve 咗嘅嘢啦，咁啦。我第一日咧，咁你知手機咪有個 app 就記咗我哋行咗幾多步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第一日咧，我行完咧。我就覺得好攰啦，腰又痛啦，腳又痛啦，咁、 嗯、 啊跟住都冇乜嘢，咁我望一望個手機， 嗯、 行咗18000步， 哇！ 咁叫做多定少？我想知道。 多啦， 好多係咪？ 係啊， 18000步，原來我嗰日行咗，咁我唔怪之得咁攰啦。咁嗰晚就早啲瞓，第日要繼續去揾嘢啦。第日又行咗10000多步喎。 同埋其實我想講咧，行街咧，你唔好睇佢就咁少少行咗兩三個鐘，我係行兩三個鐘， 我唔係行兩三個鐘，我行咗5-6個鐘，係 啊。腰骨已經痛 了，我仲要個心好急去到揾我自己想揾嘅嘢嘛、嗯？你知道又要睇啦，又要趕時間啦，又唔好浪費時間。咁第二日繼續行啦。 咁啊，第三日又繼續行啦。第三日就係去買我睇好曬要買嘅嘢啦，個逐個逐個地方去買啦。 仲大件事啦，因為你每一樣嘢加重重 要攞住好多嘢，係啦。因為我就自己每行一個鋪頭就攞住好多嘢買，攞嚟買咗就攞上車，買咗攞上車咁煩噶嘛。就一路行，我發覺跟住到星期六，我就開始膝頭痛啦，腳板底痛啦。我是痛到呢我行唔到路咁就喺屋企呢啊下啊下咁直情唔想喐要扶住先趌到起身啦坐咗喺梳化。係膝頭痛啊唔係肌肉啊。我發覺真係要因為太耐冇咁樣行法啦。因為以前成日做一日都行又唔覺㗎、因為我成日坐屋企坐咗太耐。咁就嗰日突然間呢三日咁 intense 地去行咗咁多步。第一日係萬八步喎、我自己睇返係咪正常㗎咁我朋友我跟住問朋友話一萬步都好多啦。 好多噶啦， 系啊，我行咗三日啊，咁第四日起身下就去造型，做完都冇乜事嘅，跟住夜晚翻到屋企就唔得啦，就开始好痛。我发觉 浸诶，搵啲 搵热水浸咯，系啊，跟住真系好痛、啊，跟住我终于发觉自己真系要锻炼翻，唔可以日日坐屋企。我觉得做运动原来系啱嘅，系咯、或者自己真系都要落街行，唔好成日坐咯。 诶 ，join 我哋嘅瑜伽团啦， 系关瑜伽事嘅，可以 做下运动嘛，喐下嘛。 系，我谂我真系需要，或者就算平时冇嘢做，都唔好坐喺度，都要行啊。因为坐得太多啦。咁我瞓醒咗一觉，咁咪休息咗，咁星期日唔好出街，唔敢喐啦。咁啊，瞓醒一觉，星期日起身就好好多啦，但系都仲有轻微嘅痛咯。即系原来我明白，原来真系啲关节会痛噶、啊。 仲有啊，除咗 我以前未试过，你知唔知啊？ 咁好啊，我成日耐唔耐啲关节就痛。 我冇啊，我除非真系好攰或者做嘢成日企咧，企咗一日好长时间，可能脚板底会痛，但系瞓醒又冇事嘅，通常都。 你知冇？好耐年前已經有風濕噶啦，即 系 咧一 我好彩呢啲唔係風濕啦，我就係因為其實太攰咯，係啊， 咁啊好好啊， 係咪可能我肥咗重咗，所以膝頭覺得痛？以前唔會， 係因為你太耐冇喐，你突然間一喐，仲要喐得咁強， 仲要咁 intense， 殘足三日萬幾步，我好驚我自己睇翻，所以我就 realize 到原來真係要做下運動啦，因為由年紀開始越嚟越大噶嘛，咁就唔可以唔做運動咯。 其實唔關年紀越唔越大事，但係原來做運動是必須，例如是咩咧？尤其是我哋成日揸車，即係而家咧就話少咗揸車。 係啊，而家少咗揸車，我就我好想有翻架車啦。係啊，我就因為疫情架車又壞啦，咁又冇唔係成日揸車，不過算啦，唔愛啦咁。但係到去買嘢 shopping 就想要翻架車啦。我又諗下 book 司機又好似好貴 ，book 保姆啫。 租一日嗰啲車咯。 係咯。 係咯，一日因為而家有啲日日租嘅車噶嘛。 有嘅咩？ 有個。 我平時 book 保姆車，你知佢斷鐘計好貴噶嘛。 係。租嗰啲車好似係幾百。蚊就有一日咁視乎你係啊，視乎你租咩牌子嘅車啦。咁、有啲靚啲嘅車就相對貴啲咁、 租，可以㗎、 有好多假日。 喺邊度租啊？我哋整個電話嚟， 都係上網 search 嘅啫。其實我唔知係邊一個，不過可以睇。 因為我有自己坐開雙屬嗰啲保姆車，但係都唔平嘅。 但 係 嗰個係自己揸車嘅喎，講緊係即係 我自己揸，租架車自己揸。哦， 系啊，租架车， 哦，即系 rent car 嗰啲咁啫。 系啊，即系平时嗰啲咧，礼拜六日嘅时候，你咪中意揸出去玩嗰啲啦。 我明，系啊，咁好平啫。 系啊，咁同埋就任你，你写有啲可能中意靓车咁啊，睇下咁啊贵啲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咧，点解我会话系要得闲耐唔耐都要喐下咧？我就系好似咧呢个咁啦。如果越做运动，即系如果越平时揸车之后就少做运动。 系， 我屋企就一落楼下就开车咁食饭，又翻嚟又揸车咁。 系啊，你揸惯咗车，你就唔想点？行噶啦， 直至到咧有一日咧搭车，跟住即系搭车翻嚟啦，行过去搭，行过去车站搭车咧，佢一路行一路自己喘气，好短路噶咋，十分钟咯，我喘气，我心谂咩事啊，真系好夸张，我觉得件事。 但我都真系，我真系你唔明白嗰种痛法啊，痛到系你唔喐得噶，我去坐低完，趌起身要揿住先趌得，借力先起得翻身啊。 系咁啊，所以拉下筋啦，拉下筋可能对你好啲。 所以都系提醒大家啲听众都系真系要喐动下。 雨声，听得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留下分贝的发声，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却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 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别用心去聆听每个动作都像情歌动听就连盒子的蓝鲸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多庆幸有你和我对拼八十分贝的空本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抱紧我奔向也要打造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6.4%，较上次升0.3%，创近16年嚟嘅高位。失业人数增加11,500人，到近260,000人。就业不足率继续维持喺3.8%，有近150,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受第三波疫情影响，劳工市场喺第三季恶化，但疫情喺九月减退之后，劳工市场压力有回稳迹象。又认为政府推出嘅保就业计划能够提供支援作用。由于整体经济依然疲弱，加上全球疫情仍在变化，劳工市场喺短期内仍然将会面对压力。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少波相信，在保就业计划下个月完结之后，本港失业率会出现相对大幅度的上升，有机会升至超过7%的水平，同旅游业相关行业会成为失业重灾区。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属于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有少过10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国宝之家的院友。卫生防护中心话，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子，她上星期五开始发冷发热，啱过去的星期日向筲箕湾一名的私家医生求诊，同日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进行检测之后确诊。南韩再多2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死亡，另一星期内相关个案增至3宗。全罗北道一名78岁女子，寻日接种疫苗之后，今日被发现在家中死亡。当地政府话，死者患有多种嘅疾病，亦都有服用高血压药等嘅药物。大田广域市一名82岁男子，今日接种疫苗，同日在屋企死亡。仁川市上星期亦都出现同类嘅事件，一名17岁少年上星期三接种流感疫苗，2日之后死亡。卫生部门强调，目前未能够确定3人的死因同接种疫苗有关，正系调查事件，并会留意其他接种相同疫苗的民众有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美国司法部起诉6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涉嫌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向多国政府机构和组织发动网络攻击。起诉书指出，被告涉嫌向2018年南韩平昌冬奥发动网络攻击，并从相关的数以千计电脑删除资料。黑客亦都被指是在冬季干预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损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医疗系统的运作，同埋干预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有份参与调查的英国官员又说，黑客针对2020东京奥运相关机构企图阻碍奥运进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强调，政府将会采取防止网络攻击对策，确保东京奥运取得成功，并会同美国同英国保持密切联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94点，升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3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4，人民币6.682，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45美元，卖出1,901.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哦。 音乐说，郑中基的音乐选择。 关于你和你爸爸的歌，我想是许愿树。是我第一次在红馆开演唱会，他主动说不如我和你弹这歌，他说我 back 你的 solo 你弹完，我帮你弹你唱。我那次就是我和我爸爸第一次，那首歌就是我们两个弹完唱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渐长。 40周年啦，带个新版俾你啊！ 月地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 由 Rubberband 重新编曲的主题曲《轻弹浅唱》，你说正不正先？ 今晚似得你共我， 每晚深宵2至6， 子龙、艾力、曾洁莹， 《轻弹浅唱不夜天》，到时见。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10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系敏感时刻。 冇错，咁头先我哋讲紧要真系锻炼下啦，提下所谓听众都真系要锻炼啦，唔好真系坐机坐得太多，同埋食得太多系唔得嘅。原来呢排因为疫情咧，大家就少咗出街嘛。 全世界肥咗， 成日都坐啊。咁你知我屋企咧，除咗就食煮嘢食。 就冇得行街啦，除咗做嘢有得行，咁我多數都喺屋企做美容啦。咁、我今日睇到一個新聞咧，我又好鬼驚，因為原來深圳有消委會嘅，深圳消委會咧就做咗一啲美容儀器嘅測試，就發覺咧原來大部分咧啲效用成疑，就唔知得唔得嘅，同埋有某啲產品咧會嗰個係金屬超標，嗰、那個金屬叫做 lip，即係英文係 nickel。如果呢個金屬超標你用咗喺皮膚度咧，好容易令皮膚敏感同發炎嘅。原來，咁佢測試嗰啲咁嘅美容儀器產品咧，佢整咗唔知測咗十樣嘅，一大半我都有。 哦、即係佢雖然係屋企用， 雖然唔同咩牌子，唔同牌子唔係我睇用嗰啲牌子，但係啲款好類似嘅。有一半我屋企都有嘅，係我成日都會用嘅，因為我喺屋企成日得閒咧就查住啲嘢就做下儀器啊，幫助自己美容噶嘛。 嗰啲咩導出導入器 係啊，乜鬼都有嘅，有啲咩我家用射頻機啊，有啲波碌嗰啲咁我又有嘅。 其實我唔識分㗎，我就係知導出導入機咯。 總之好多嘢啦，總之成日係甩壽面啊、V 面嗰啲機又有啦，即係好多我都。有啦，咁话有啲就话效用唔知得唔得，又好似冇乜效用嘅。有啲就话个重金属会超标啦，嗰、那个叫 lip 嗰个金属，即系英文叫 nickel。咁咯，咁我就好惊咯，好多我都有用，不过唔同牌子啫，唔知会唔会可能佢嗰啲牌子系唔得啦。咁跟住我又谂起最近发生一件事嘅，咁我同另外一位 artist 女 artist 朋友，咁我哋有个朋友都系做呢啲美容仪器嘅，咁啊早排佢俾咗一部 V 面机我哋两个，叫我哋试。咁我就試咗好多次㗎啦，咁嗰位女 artist 都試咗五次，佢同我講，咁早幾日我同佢通電話，佢話：喂，你成日都介紹嘢用得好，你會介紹俾人，點解依部機唔見你影相介紹下嘅喺啲社交平台咁啊？你成日咪好中意介紹嘢嘅，即係我用過好嘅就會介紹㗎嘛，唔好嗰啲我就篩走曬㗎嘛。 咁佢見到你最近都介紹一紮嘢， 係啊，咁我就話唔係依部機唔係唔好，佢話你覺得得唔得先？我話我覺得 work 嘅。我每次用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塊面瘦咗嘅。我話你呢，佢話我都覺得係得。你知我，你知我用好多呢啲嘢噶嘛？佢話咁我用我依部真係得得地喎。咁我係咯，我都覺得得。但係我有個擔憂，就係因為依部機咧有四個 function， 即係有按摩啊、針灸啊、捻面啊咁樣嘅。 哦，你驚針灸危險？ 唔係，佢係用電嘅啫嘛。其實嚇唔使插插蘇嘅，插電嘅。咁但係佢有一個熱力嘅，佢有一個掣係可以開埋熱力嘅。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function 咧，即係譬如就算按摩啊乜嘢都好，佢啲力度好勁啊！即係我開到一度、二度、三度，我已經覺得好犀利啦。咁我係男仔喎。 咁個女仔 係啦，佢最高可以去到七度，唔知定八度喎。咁我啲女仔點可能承受得到啲咁重嘅力嘅咧？我話係咪會有啲危險咧？咁同埋我又覺得佢嗰個熱度咧。系都幾熱下嘅，咁我就同嗰個女 artist 朋友講話，嗰、那個熱度你唔覺得好熱咩？佢係有幾熱下嘅。我話你唔覺得如果啲皮薄或者有啲女仔皮膚嫩啲，會好容易灼傷咩？ 定係佢真係要咁熱先可以做到瘦面嘅效果？ 我唔知喎，就係真係我覺得偏熱嘅，即係好多人可能唔得，我就同佢講話啲女仔可能會容易灼傷嘅，係咪？有啲人啲皮膚會薄噶嘛？咁我話我同你冇灼傷啫，但係咪會有危險呢？我話如果我既然我覺得佢雖然 work， 但係有依個潛在危險，我就唔應該介紹俾人啦，係咪？所以我就冇介紹到，冇影相啊咁啊。因為通常有時啲朋友送咗嘢俾我好用，我咪幫人嚟宣傳下啦，冇所謂嘅咁。咁我但係我覺得依個有啲潛在危險，我就唔想介紹啦。咁佢話咁啱嘅，你都啱嘅。話但係啲嘢真係得喎，你唔諗下咩方法可以幫佢推銷下咁？我話諗下先啦，再研究下先，試多幾次先啦。哇，口味！佢前晚打俾我，我辣到块面出咗个水泡啊！咁啊嗱，我话系咪 好热？ 我系唔系因为佢长咗时间，人哋话十五分钟，佢整咗超过十五分钟。 但系都辣水泡，即系话真系佢热得好犀利啦。 可能太耐啊， 辣水泡。 但系佢做咗五次都冇事噶。 系 咁，我讲完之后，佢嗰日唔可能熄，佢十五分钟会自己熄嘅依部机。 哦，佢好似冇熄。 咁唔系啊，佢自己可能再揿定系冇熄，我唔知啦，定系 short 咗，我唔知佢啊。咁跟住佢就话有个水泡，真系你话好未？我话系咪有潜在危险咧？我话我依我经验之谈嚟嘅，所以有潜在危险嘅嘢，我唔会介绍俾人嘅。虽然几好用都好啦，咁咯。 哇，咁呢真系几好喎。 系啊， 你知道你都。 唔會。 係因為我覺得有危險性存在，我冇理由介紹俾一啲朋友有可能會辣傷噶嘛。同埋我覺得佢因為佢啲說明書乜嘢都英文啊，咁好多朋友可能英文唔好咧，就好難睇得明，因為都難用嘅喺我角度覺得。 係，真係好好啊！以後我有啲乜嘢唔明嘅話，或者見到有啲咩，你有冇幫我試？ 唔係，我真係其實好多朋友或者有啲品牌都會 send 好多嘢嚟叫我試嘅，試完佢就希望我哋幫佢推銷一下啦咁。咁當然嗰啲紅星就收人錢先肯推銷，我哋就冇所謂嘅，都係同大家分享啫嘛。好用嘅嘢，但係好多都俾我篩走曬嘅，你知唔知？我屋企好多呢啲美容啊、護膚嘅嘢喺度噶。 咁如果你篩走咗或者你剩翻，咁你好多你係掉咗定係 唔 係？ 我有時俾姐姐咯，係啊，佢哋會可能唔驚用咯。即係我覺得冇乜特別嘅嘢，我就唔會推介俾大家咯。 同埋其實如果你係轉陣，譬如俾姐姐啲，你講到明話俾佢聽，你叫佢小心啲，咁就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有危險嗰啲我係唔會俾人嘅，或者我覺得冇乜用嗰啲，你咪用咯啲姐姐係咪？即係我如果真係會令到人有危險嘅或者受傷害嘅，我就唔會介紹，一定會抌咗添咯。 所以再證明一次，再做咧，朋友真係有福。 係啊，喂，我得一塊面，我試咁多嘢，我冇爛面已經 touch 咗啦，真係，我乜鬼都夠膽試。 係咯，你真係好用喎、啊！你有啲咩你係唔夠膽試嘅咧？會唔會蒙？ 如果都我會睇情況嘅，譬如呢啲儀器，我真係研究過，我讀曬嗰個咁啊。那個說明書，我諗清楚、研究清楚，我仲要一路試，又係慢慢一有唔妥，我就會掹開，咁我先會試咯。咁同埋護膚品，我都會少少試喺手啊，或者耳背後邊睇下有冇咩不良反應先嘅，先會真係敷落塊面咯。 嗱，譬如呢啲你就話說明書嗰啲，你都有睇到啊，因為你自己去睇。 係啊，我會攆㗎。 但如果你出出面試一啲機嘅時候，有陣時可能佢講幾多，你就淨係聽幾多喎。係 㗎， 你敢唔敢試啊？ 唔係出邊，我一定會去一啲我自己相熟或者信得過口碑好的美容院的、因為美容院你很容易找到上網的 comment 的是的，有些真的出過很多事的你真的不要制，所以我來來去去真的是那些地方的，是的，都是要找相熟和 有信譽的美容院，可靠的。 隻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 刚刚听过是林欣彤的《次元壁》。每一个人都是想自己漂亮一点的。 没错，漂亮一点就要给心机咯。 是啊， 真的不可以懒的。刚才那些仪器我自己都在研究紧，那都是小心一点用啦。嗯、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不要乱咁嚟啦，因为皮肤一坏了就好大镬㗎啦，就好用好难整返去好囉。 是，其实每一个人除咗外表上。 我会救你㗎嘛，你块面。是啊， yeah, 我已经安排咗啲咁嘅降细胞咁嘅 facial 帮你修护下。 咁劲啊。 我帮你安排咗㗎啦。 是 啊。 除咗呢即係外形想变靓啲之外，其实好多人想内在变靓啲㗎嘛。 是内在变靓啲，同埋我发觉好多人呢点讲喺社交嗰度呢唔係好难适应啊。你唔觉有啲人係好唔讨人欢喜嘅咩？ 嗯， 有啲人你见到嗱，除咗外貌之后，嗯、有啲人见到个样子你就想升佢两巴添啦。有啲你就系唔知点解硬系同佢格格不入噶嘛。 啊，我其中一个我好唔中意嗰啲就系认屎认屁嗰啲人。 系， 即系佢每一样嘢都认叻咧。跟住我每一次即系譬如大家倾偈系互相沟通噶嘛。佢都唔俾你讲嘢嘅，佢就不停认屎认屁咩都话，我都知道。 系， 跟住就一轮再发表佢为例。 你真系啱啦，因为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一篇文章，佢、 嗯、 话有十种方法咧令你更讨人喜欢、更吸引人嘅。咁啊，我就大家去研究一下好唔好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想自己喺一个社交场合度令人容易喜欢啲嘅，但我觉得要做到有时又好难嘅，因为好多人都好自我啊嘛、 嗯。 我自己都觉得我而家越嚟越难做到啊，系、 嗯、 啊，因为以前我可能会容易做到啲嘅，越大个人咧越唔会咁刻意去逢迎人哋啦。但又讲翻转头。我覺得在社交嗰度討人歡喜，對你自己的工作或者人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起碼冇人唔係黑人憎先。係係啊，所以有時候假少少，我覺得唔緊要嘅。當你要在社會度闖嘅時候，係係咯。 但係嗰個假唔係叫你話去害人啊， 唔係害人嘅假，係啦，即係我覺得你禮貌嘅假啦，咁最簡單係咯， 保護自己嘅假咯。 係喎，佢依度咧就講啦，第一點咧就要做一個好嘅。倾听者啊，因为好多人系冇心机听人讲嘢噶啦，学你话斋，有啲人不停吹嘘自己，其实你讲乜嘢啊，真系唔好想同佢讲。但系我觉得你要令人欢喜，你要都要扮到同佢好似好听佢讲嘢咯，所以要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唔好急住去抢住自己发表。咁我觉得都啱嘅，因为好多人中意发表慰论，就需要人去听噶嘛。 或者你可以发表你慰论嘅，但系发表完之后，唔该你俾翻少空间其他讲嘢。 系啊，其实你可能个脑云游太空嘅时候，你都俾啲反应佢咯，点下头啊，咁咪得咯。即系好似我阿妈同我讲嘢，我成日系啊系啊，我都系咁嘅啫嘛。系咯。 仲有你即系你谂下考试啊，我哋啊平时啊，DSE 考。都会话考口试，口试就系成班，其中一 part 就系成班倾偈，你要交波俾对方噶嘛，你唔可以垄断噶嘛， 唔系自己讲晒噶嘛，等你打篮球你都要交波啦，踢足球都要交波噶，唔通、 啊、 你一个人由头冲到尾咩？ 所以现实生活都系噶 ，OK？ 系系咯，即系记得要真系做一个好嘅聆听者，我觉得都啱嘅，除非嗰人真系好闷咯，真系好闷，你咪揾办法去撒开佢咯，或者去洗手间，或者睇下点啦。咁我觉得做一个好嘅聆听者系一个。幾好嘅第一步嚟嘅，即係我覺得少講嘢為妙嘅。有時當你可能或者自己覺得自己墨水唔夠或者內涵唔夠，就更加要講少啲嘢啦。 我而家都學習緊講少啲嘢， 係咯， 就係你話齋咯。 係啊，唔係啊，我都覺得講少啲嘢係好嘅。我自己經過咁多年做人之後，以前我係好中意乜鬼都講，我發覺有時啲嘢係唔需要咁急去講俾人聽字，尤其是當你未成事嘅嘢咯。 但係有啲嘢咧好矛盾㗎、如果你咧好少講嘢，人哋又覺得。哇！佢做咩咁串嘅？咁 系啦，或者有啲人又无声狗咬死人啊！咁啊，系咯，所以又要适当地讲翻啲嘢。当人哋讲完嘅时候，我觉得你一定要就系有翻啲回馈啊！即系喺嗰件事度，你可能讲翻你嘅经验，但系又未必要同人持相反 嘅 意见嘅。我觉得可能系讲翻一啲。啱佢个话题，佢你嘅感觉嘅嘢咯，即系冇人中意听唔好听嘅说话噶嘛， 系啊， 所以佢第二点就话就系支持同反馈啦， 就是你会呢啊俾返啲反应人哋囉、 嗯。 啊咁惨啊哦係啊即係佢话呢啲就係好重要嘅、嗯、因为佢哋讲完讲完啲嘢觉得人支持佢。如果你唔支持佢呢佢哋又唔觉得你讨好㗎嘛。啊你支持佢就对你印象会有加分啦。所以话支持都好重要囉。 咁梗係啦你每个人讲嘢嘅时候你都係希望其实衰啲讲句啦。真係每一个人讲嘢呢你讲完你嘅嘢都係 希望 人哋 认同。 是啊认同你的说法咋嘛。 是啊。 咁当然有啲就係想你俾意见 嘅。是。有啲人就唔緊要嘅我哋可以好公开讨论嘅其实佢唔係同你讨论囉。希望你附和佢㗎嘛。 是。我觉得你可以係呢、這个亦都係说话技巧里面比较难拿捏嘅就係、 是。 你究竟想讲真说话定係你唔得失人哋呢呢、這个亦都係两个好难去持即係互相地制衡嘅一个嘅、 啊、 技巧。 是啊。同埋话另外一点呢就是要 follow up 啊其实。 嗯。 譬如我同你阿莫莉话啊我 你啲皮肤点啊 唔係，係你啲皮膚點啊？話啊唔係，同學你話我塊面爛啊，乜乜講完一輪，跟住可能你隔幾日咧，你塊面點啊？即係之後要 follow 去問候翻人哋。 哇！呢個係加好多分㗎。係 啊，但我覺得會唔會太刻意做作同埋假啦？喺我角度，我覺得 係， 即係除非我真係好關心我咧，我一定會問咯。但係如果唔係你好關心嘅人，你特登去問，我覺得呢啲會變咗太刻意。我又唔係太認同呢一點㗎。其實 我覺得要睇下你同嗰個人嘅關係有幾 friend。 係 當如果你只係同佢泛泛之交嘅，咁你冇理由就話喂，每一次一見到佢，喂，你塊面而家點啊？ 或者我突然間我同莫莉唔係好熟，出去個莫莉又 send message 嚟問候我，都好熟下咁， 會令人驚啊！ 你會咁講噶嘛？你係想點啊？咁發喉發燉咁係咪？ 我覺得如果你真係都有心想問候人，或者即係當然講緊真係嗰啲好心嘅問候啊，又或者係你真係想同嗰個人更加深嘅關係嘅話咧， 係 佢可以唔需要問到咁自身貼切，你可以 How are you？ 你呢排 OK 嘛？即係最近點？我觉得问啲再大围啲嘅嘢嘅话，可能会好啲。 系或者譬如我呢早上个礼拜讲完啊，仔女病咗啊，你可能隔个礼拜啊，你仔女好翻未啊？冇事啊嘛，即系我觉得呢啲问候你真系要系朋友，你先会记得去问候噶嘛。 或者密唔好咁密咯，吓亲人。 喂，同埋如果系一啲即系有利益关系嘅人，你就系假啦。即系呢一点，我自己觉得系两睇嘅。 系 但当然，如果我系你老板，你点都要做啦。或者佢真系俾你赚到钱嘅有阵时，我觉得。都可以做下不妨嘅，但有啲人好有性格噶嘛，我唔做啲咁假嘅嘢噶，咁你咪有時會行冤枉路咯。 你知唔知我以前真係咁樣噶？ 係咯， 以前咧我 好有性格噶嘛。 係啊，會覺得出嚟咁。 我做咩要做咁假？我都會係 啊，同埋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帶班朋友咯，我想乜仲要去同你做朋友咧？你自己又唔係一個好好嘅人，我嗰陣時咁諗噶。但係你發現就係咧，你會俾呢啲人受，你會俾呢啲人傷害自己嘅。係，跟住你就會覺得哦，算啦。同埋又或者有樣嘢，有個朋友同我講，佢就話。如果你将呢一个人都变成佢唔再憎你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咧，佢可能之后会对你好好嘅。 系唔出奇噶，可能有机会俾到你添、 啊。 你真系唔知噶。 系啊，所以其实可能都未免唔系一件唔好嘅事嚟。 我觉得有阵时适当善意嘅少少虚伪可以接受嘅、嗯， 但又未至于直接去到虚伪咁乱。 咪系啦。 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雪天该很好，你若 上再长，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恨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 五星九十二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437点，升十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4，人民币6.67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1美元，卖出1907.2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是三点， 唔系、是五点、 好啦，买定离手，开是三点占点啊！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涉 三五成群。 都市想点？ 前辈，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神光第一次，我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啦。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总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叫埋阿欧、林慧、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11:00新聞之後回到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敏感時刻。 冇錯，頭先我哋就喺度傾緊咧，點樣喺呢個社交圈度咧，令到人更喜歡自己。咁、我哋研究咗幾點啦。咁另外有一點咧，我睇個文章就話咧，要揾共同點。因為人咧通常咧都會同自己有相近興趣或者觀點嘅人咧係更多聯繫嘅。咁譬如阿莫莉係中意睇戲嘅，就可以投其所好同你講電影啦。係啦。 我都咧之前咧同啲小朋友講咧，即係因為有陣時都會同佢哋傾偈啊，點樣可以帶出話題啊，即嗰啲啦。 係啊， 我都同佢講話，你一嚟咧就唔好講話你自己咧，就譬如讀哲學系嘅，就真係同人哋講人生大道理， 佢 未必個個都聽得明噶嘛。咁、 啊、 但係有啲乜嘢大家會聽得明啊，或者大家多啲有共鳴咧？咁啊，譬如頭先咧話齋電影，咁你咪可以講下天能咯。 係喂，我哋出有睇先得㗎。係 就 你冇睇可能唔知噶嘛。 睇你都可以话哇套嘢真系睇唔明嘅，即系起码呢一个系一个热话。 你要睇过先知睇唔明噶，你唔可以讲大话冇睇过又扮睇过噶。 系啦，当然你唔可以讲大话扮睇过，你咪直接话冇睇过。但系有跟住有啲人就可以讲喂佢原来唔系 C G 嚟噶，咪特技嚟噶，真系炸飞机，炸咗飞机。 系其实要睇下个人嘅兴趣系边，譬如我因为佢中意滑水嘅，你咪同佢讲滑水咯。 系啦，滑水游水嗰啲嘢。 佢好中意 嘢食嘅。 系佢中意集邮嘅，咪同佢讲集邮咯。 系啊。 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唔识唔紧要噶，你可以用一个问嘅态度咯， 系啊， 去请教嘅态度，因为啲人会自己识，佢会好又好乐意讲俾你听。 其实重要咧，反而咧，人哋有好感或者人哋开心添啊，因为人哋可以讲到自己中意嘅兴趣俾你听啊嘛， 系啊， 咁其实人哋反而仲开心咯。 系，如果大家有共同话题，你又识佢又识，咁大家可以切磋啊，更好嘅。 系啊， 所以我觉得每一日真系要去吸收各方面唔同嘅资讯嘅。 嗯， 我自己好努力嘅，每一日咧都知多啲嘢，不停去睇好多文章啊，上网。揾好多報紙啊新聞去睇，就盡量係令自己學多啲嘢。你唔會同人傾偈嘅時候覺得自己哇裏邊空白一片，乜都冇，乜都唔識咯，你就會冇自信心噶啦。我覺得自信心要幫自己去建立，就係另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你要有內涵，有內容嘅自己個人，識少少都得噶啦，唔緊要噶。 係啊，又或者就算如果冇嘅話，你真係唔識嘅話，就係頭先咧話齋，真係唔好扮識。 系啊，唔好扮识，我宁愿唔识，我去请教人哋问咧，人哋系唔会介意嘅。 因为原来唔好话原来啦，人真系嘅，即系有好多嘢唔系你识晒嘅。系啊，你人哋识嗰啲嘢，可能你未 必识。你点可能乜都识晒啫？ 系啊，跟住或者你识嘅嘢，人哋又未必识咧。 系啊， 咁只不过系当大家系互相想沟通喺个圈子入面嘅时候，你咪当听人哋讲，你咪当自己。 其实错， 自己赚咗噶，我都成日讲。 但系最紧要唔好自吹自擂咯，你识嘅嘢 系 啊要謙虛啲去講嘅、 啊， 我覺得。人哋唔問你咧，你就唔好；人哋唔問你，你就唔好不停口咁講咯。 係 啊， 啊，所以呢、這個係其實説話嘅技巧都真係難 的，真 係 難 嘅， 因為依家好難。我發覺真係好多人咧係不停唔停口嘅。我試過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咁我哋有共同朋友一齊食飯，成餐飯食咗兩個鐘，佢幾乎所有人冇講嘅嘢，得佢一個人喺度講嘢咁滯，佢就不停係講自己嘅嘢，又講以前，又講而家，乜都講一大難，真係冇停過。我心想我哋唔係好想知道你嘅嘢喎，其實 你哋大家全場有冇啲反應，就係話俾佢聽，我哋食嘢啦。 唔 係， 因為有 有冇呢啲 嗱，我另外有啲朋友好似好有興趣咁，嗰啲圈內朋友，我唔知佢真有興趣定假有興趣啦。咁佢可能又講咗少少圈中嘅八卦，可能大家真係有興趣，但我係圈中人，我係完全冇興趣嘅，係啦，因為我亦都唔中意同一啲唔係圈中嘅人去分享我哋圈中人嘅八卦嘢嘅，係咯，所以我成餐飯喺度。我话你想点啊？佢系好自我膨胀地不停系讲自己嘅嘢咯，系啊， 即系呢一个又系啦，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系咯，咁啊，另外一点咧就话佢话要留意咧肢体语言， 系 啦， 即系我估到有啲人好中意咧，唔熟就已经好熟地翘住你，捉住你只手， 系啊， 咁有啲人会觉得唔舒服嘅，尤其是而家呢个疫情期间啦，又或者有啲人 系 好中意系。好近自己讲嘢噶， 系 近到咧，直情佢个鼻高要贴住你个鼻高。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人好冷热情咁噶嘛。 好中意控埋你讲嘢，每一次都控到好近嘅。 同埋有啲人咧冇心机听人讲嘢，你会好自然又翘脚啊，又翘埋只手啊咁嘅。所以你个肢体语言系俾人睇得出你系咪真系有心听紧佢讲嘢嘅。 系 啲人因为同你讲嘢系望住你，你好多唔同嘅小动作，其实人哋系一一睇在眼内嘅。 系 所以你就算好闷，你都要留意自己嘅肢体语言，都要唔好令。 明人哋留意到你係悶，唔想聽佢講嘢咯。 係，同埋有啲人咧會中意用手腳動作啦，去形容 好大動作添。有啲人 係啦，形容自己。我覺得如果你係細嘅動作嘅話，我覺得 OK。一個都係俾自己嘅助，即係輔助自己一個嘅姿勢嚟啫嘛。但係有啲人咧好中意啲手指指啊，佢個手指指係 你係啊， 即係向住其他人，因為有啲嘅動作你唔係向住自己人嘅，即係唔係向住其他人嘅，你只係做俾自己睇，或者去令大家更加有共鳴。但係有啲係你感覺係攻擊性同冒犯嘅，同埋我唔明點解有啲人好中意咧越指越近，近到好似指住你鼻哥， 跟住講講下又噴曬口水過嚟 㗎。係啦，即係我覺得你嘅動作你可以收翻埋你隻手指，唔需要咁樣指越指越近，越指越近咁樣伸到佢咧 度。所以肢體語言就好好影響一個人對你嘅有冇印象好唔好嘅。咁呢個我相信。 係，我試過有聽過有朋友講咧，就係有人就係咁樣手指指咧，跟住指到咧，佢係直情忍唔住鬧個朋友，忍唔住，因為之前都仲忍佢嘅，跟住忍下忍下就，你指夠未啊？佢話你可唔可以收翻埋隻手指啊？講嘢你講嘢啦，係佢唔需要咁多，唔需要咁嘅手指指啊，係咯，真係試過係咁。 offensive 覺得係啦。我都有留意我自己有啲咩壞習慣嘅講嘢嘅時候，我如果我老諗嘢咧，我係會不停眨眼嘅。我發覺係 咩？ 係啊，因為我係有陣時睇翻啲重播或者錄影帶啦，嗰時我自己做節目咧，我一諗嘢咧，我就不停喺度眨眼噶啦，就睇到自己。咁我跟住提自己以後唔好成日眨眼，因為我一諗嘢我就喺度眨噶啦，咁就好明顯嘅，大家知道喺度諗緊想講乜嘢啦咁。 你突然間講開咧，話睇翻自己上網即係啲片啦， 係咯，因為我做得電視節目多嘛，咁我會睇到片咧，可能電台唔會睇到片就唔覺咯。 但係有陣時會拍咗少少片或者你上去睇嘅時候咧，我發現我講嘢嘅時候咧個嘴會戚噶。即係嗰啲咧，如果你定格咗嘅話，啲人會覺得你喺度秒嘴秒舌嗰啲戚啊！ 哦， 係啊，我唔知 咁人哋會覺得你好不屑嘅咯喎。係 啊， 係啊，所以我咪要提自己改咯。我真係我會每日都令自己進步，我會逼自己唔好再成日眨眼啦，唔好諗嘢嘅時候。 如若世間這刻竟已沒唱片譜，餘下這間。 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张片谱，一起撑到最尾，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谱，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 希望佢嘅歌名唔会成真啦，因为如果系，我觉得好可惜噶。 系啊， 最后一间唱片铺佢系 DJ。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我哋继续讲紧点样可以喺社交嘅场合度令自己更受人欢迎嘅。咁、佢有一点咧，就话咧，就话收埋你部手机。呢点我系十分之认同嘅。咁、当你同人倾偈讲嘢嘅时候，不断玩手机，其实系俾人印象系好差嘅。人哋对你，就算你生得几靓，我都唔会有留有好印象噶啦。 系 系啊，因为觉得不被尊重咯。 系，其实我觉得唔好话你对嗰个人有冇意思啦。普通朋友 呢啲，我觉得系礼貌嚟嘅。其实 系啊， 我一路同阿莫莉讲嘢，我一路个眼就望住下边玩紧手机。其实人哋个感受系唔好嘅。 仲要你望住还望住，你仲要人哋同你讲紧嘢，你继续系耷低个头，揿住电话， 耷低个头揿住电话，但系口啊答啊吓，其实人哋会觉得你根本唔系专心听佢讲嘢。 即系人哋都有诚意出嚟嘅话，咁点解你唔可以有诚意地？ 尤其是我觉得系职场，当你开一啲重要嘅会议，见一啲重要嘅客人嘅时候，系真系要唔好理部手机，不论有几急嘅事都好啦，唔系当然即系屋企四人冧楼冇得好讲啊，咁就系尽量要从要开静音咯，我觉得。 所以咧，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咧，咧、我哋试过有一次咧，系夸张到咧十几个人食饭啦，咁我讲紧系几年前啦。全部喺度揿紧电话，冇出个声。 系啊， 跟住之后最后尾点咧？最后尾大家就话摆低晒个电话。 系啊， 摆低晒。边个一攞个电话出嚟揿嘅话 咧，我都试过、 就攞钱。 我话系咪大家唔使讲嘢噶啦？咁净系喺度揿电话，个全一台人几个人食饭咧，都低头揿电话啊嘛。 系啊， 有啲直情坐对面系用电话沟通紧，唔讲嘢啊！你知唔知？ 系，我都见过。 系啊， 我都听过。 又佢又唔系讲啲嘢，人哋唔听得噶，我唔明点解要系唔个电话咁重要咧？咁、 除非你就话而家即完即刻影完张相之后，大家一齐就喺张喺个 group 度 po 翻出嚟，就话啫。 大家都唔交流沟通倾偈啦， 每人买一个饭盒自己食得啦。 系啊，咁出嚟食饭做乜嘢咧？大家唔讲嘢，个个都低头玩电话。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好搞笑。 我自己喺屋企食饭，我会摆开个电话噶。你俾我认真安静咁自己食完嗰餐饭，我先会再去复。个电话咯，睇有啲乜嘢 message 咯。 系呢个系都系一个好习惯嚟嘅，唔好成日依赖个电话。 系啊，你唔好冇咗个电话就唔做得人咁先得噶嘛，系、咯。 咁 另外之后另外一点咧就话唔好过多嘅抱怨，佢话适当嘅抱怨系 OK 嘅。譬如莫莉话：，哇，呢套戏咧真系好难睇，睇到我眼瞓。你话系啊系啊，我都睇到眼瞓啊。咁佢话呢啲嘅抱怨系可以接受嘅，但系当你过分嘅抱怨，不断发放负能量嘅抱怨咧，就会令人哋反感噶啦。 我唔知系咪溜溜嚟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同我讲过，话佢好唔中意同啲负能量嘅人做朋友。 我系噶，点边个知噶咁叻嘅？ 唔系啊，就系唔记得你同我讲，定系仲有其他人同我讲啊？ 我好怕发放负能量嘅朋友噶，其实。 因为你会吸咗佢啲负能量， 唔系我当你一啲朋友抱怨，我系会开解你，会聆听嘅、但系当你十次都系咁样做同样嘅嘢，就讲翻同一样嘢嘅抱怨咧、我就会开始避啦。 啊，即系同一样嘢嘅抱怨， 我会好 怕其他嘢、OK。 即系可能佢每日都有唔开心嘢，咁咪倾听下，开解下佢咯。但系我每次见佢都系讲翻嗰样嘢，有啲朋友讲咗三年都系讲同一样嘢。咁我就开始好驚啦。 呢一个我觉得呢就已经唔再系话负能量啦。 系 呀。呢个系萌塞啊。 系呀。 即系你乜理由你连续日日都仲讲同一件事。 你唔明 白。你冇新嘅生活。 我有个艺人朋友，佢譬如系有十单唔开心嘅嘢。 咁我每次都会讲呢十单嘢，咁我每次见佢呢十单嘢都循环嘅。咁佢明知我知晒㗎啦，但係佢都会继续再讲㗎喎。咁你咪觉得好讨厌呢？係呀，咁开始我会俾呢啲朋友囉。点解我见咗你十次，但係十次嘅话题你讲嘅都系一样，就兜兜转转讲其他嘢，永远都返返去呢十样嘢嗰度㗎喎。咁我咁你係不停我接收你嘅负能量囉。 咪我觉得接收唔紧要你要听我 的开解，唔紧要，紧要 噶。你要听我的开解，或者你听我哋嘅分析。 佢唔听噶， 唔听咁嘅话，咁你就唔好再同我讲。 但佢每一次又会再从头嚟过噶喎，嗰样嘢。 所以我就话，我会截停佢噶，我真系同佢讲嗱，我要讲晒啦。嗱呢次我真系试过有朋友都系咁，我忍住同佢讲。 有一次佢系讲出嚟，佢唔系想我开解佢，佢只不过佢发泄啫嘛。 跟住我咪同佢讲，其实你已经发泄咗噶啦，你发泄咗好多次噶啦，呢次亦都系我最后一次讲俾你听。点点点点点， 系冇用。 之后如果我唔俾反应你，你唔好怪我唔俾反应你啦。跟住佢会收声咯。 吓，但系冇用噶，佢又会继续讲噶。我真系系有咁嘅朋友，我好多呢啲咁啊。我发觉 你会唔会远离佢？ 我发觉嗱，我发觉艺人朋友多啲呢啲习惯，唔知点解，可能佢个圈子太细，佢哋又可以同人讲嘅人少啊。系咯，我有啲朋友 呢个系佢哋仲要揾一啲 我有个女歌手朋友，佢每次打俾我都讲翻二十几年前嘅嘢噶，二十几年前嘅唔开心嘅不满嘢噶，系讲咗廿几年，即系你明唔明啊？ 明白，真 系好。所以我开始 记忆力好劲，我想讲， 我开始唔想听佢电话啦。我唔系残忍啊，系我唔想再接收个负能量，我亦都唔会帮到你。我开解过你廿几年噶啦，你都唔会听，继续都系转喺个牛角尖嗰度。咁我系唔会帮到你，我会决定唔听佢电话咯。 系， 佢而家打俾我唔接噶。系啊， 你隔咗几耐先会咁做？系咪就系廿几年啊？ 我真系开紧廿几年， 你都忍咗廿几年。 系啊，我真系近呢几年我开始唔接佢电话咯。佢打嚟，我除非我好得闲。 佢有冇拍你门啊？ 咁啊，佢唔知道我而家住喺边啊？佢真系试过企我屋企楼下嘅呢个。 哇！ 咁我真系开始唔接佢电话，除非我好得闲。你打到嚟，我就又开即管开解下你啦，同你倾下咁。如果我真系忙紧做紧嘢，我会选择唔接佢电话啦。系啊， 其实好事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做人做到而家，我自己要选择我接收正能量，唔好再灌输啲负能量俾我啦。我觉得呢个世界已经太多负能量啦，系咯，因为就等于而家好多人倾偈，屋企人都嗌交嘅，唔同政见，咁我觉得唔好再增加呢个世界上嘅负能量，我亦都唔好增加负能量俾我咯。 其实已经好攰啊，个个都 系啊，大家都好攰啦嘛，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要多啲正能量发生嘅事先会好噶。 咁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啦，仲有冇啊？ 仲有噶，佢话就头先我哋都讲过下噶啦，就唔好自吹自擂，唔好吹牛咯。佢话真系自己唔识嘅嘢，真系唔好自作话自己识嘅。 我好怕啲人作大噶，即系你一系就唔好讲嘅咁夸张， 有啲人 梗系讲 到好夸噶。 系啊，你夸到你冇可能相信，你直接讲到你可以攞到粒星星咁滞。 我发觉有啲人夸得嚟咧，有啲白痴人会信噶。 一啲啲 系。梗有啲信众嘅，唔知点解。所以啲邪教永远都有信众一样啫嘛。 你啱， 唔知点解，梗有啲人系冇乜脑就会信呢啲人讲嘢嘅，真系百货对百客嘅，系啦，佢哋有佢哋嘅听众嘅，我发觉 系。仲有啲系夸张到系劲多人信佢嘅， 系噶。 我唔知佢点样做到，但系我作为旁观者，我想哇咁夸张都讲得出口嘅， 系系啦。同埋另外一嗱，呢个最后一点，佢就话咧，尽量减少同你嘅对手嘅分歧，我觉得啱嘅。如果你唔谂住同佢嗌交去辩论嘅咧，就唔好同佢太持相反嘅意见。虽然个心可能谂唔同嘅嘢，但我觉得冇必要一定要表达嘅。 這个 你同唔同？我觉得呢个我同意嘅，因为我唔中意喺街度同人嗌交啦，亦都唔需要去争论嘅。你有你嘅观点，我有观点，但我又觉得我又冇必要一定要发表嘅。你咪由得你讲，即系我可以忍得到嘅。我个人有啲人可能忍唔到噶嘛。 又或者我觉得大家可以讲咗大家大概谂法，咁你开始见到越嚟越升温咯，咁咪停。 佢要停噶啦，系啊。但有啲人系唔识停噶，我成日都夹喺中间，有啲两个朋友咧唔同意见，就嘈嘈嘈嘈嘈，跟住问我你话咧咁。我话我 抛落你度 系啦，跟住我话咧，我就中立嘅好多嘢，我话我唔想嘈嘅，系咯，我通常都会咁样答咯。 力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地种出我跟天对衡。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找无牙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属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另外有少于十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国宝之家的院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子，她上星期五开始发冷发热，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向筲箕湾一名私家医生求诊，同日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进行检测，其后确诊。对患者住在西湾可嘉亨湾一座，在港岛东翻工，是一名文职人员，六名家人同公司大约100位同事需要接受检测。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到政府总部递信，批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没有特事特办，要求对方不要再官腔回应。有不满疑犯陈同佳仍然住在警方安全屋，要求陈同佳在星期五之前到台湾投案自首。而本港的刑侦人员亦都应该尽快将疑犯的口供和证据交给台湾。保安局回应说，香港现时没有法例容许政府强行将陈同佳送到台湾，亦都没有权就自首的事待陈同佳决定和安排。当局又说，自首和司法协助是两件独立事情，没有司法协助都可以接受通缉犯投案。台方提出将司法协助作为陈同佳投案的前设，是故意制造障碍。发言人又说，陈同佳受警方保护是按风险评估而作出，警方会不时检讨有关风险而作决定。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是被香港内地化和边缘化，而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比香港更好地保持特色和发挥比较优势。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致辞，骆惠宁下午在中联办主持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指香港带头参与大湾区建设，亦都要在国家双循环过程中作出新贡献，强调是机不可失，不能够被历史机遇成为历史性遗憾。 罗慧宁又话：香港要坚持目光向内，努力搭上国家发展快车。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续，发起抗议的青年组织呼吁民众保存实力，等待星期三公布的新抗议活动。又话如果政府不接纳诉求，不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紧急法，会有重大惊喜。泰国一个法院又裁定一个网上电视台发表违反紧急法的内容，下令有关平台停止运作。数码部门发言人表示，一个网上平台上载虚假信息，网站、社交媒体等所有媒介都要暂停运作。另外，泰国国会将在下星期一举行特别会议，试图为当前局势寻找解决方法。总理巴育早前已经表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42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4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2，人民币6.67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11美元，卖出1910.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魔力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现在有我彭晴的加入，不知道会不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魔力、喵喵、庄安怡、彭晴的敏感时刻。 是啦，11点半新闻之后回到来继续问 一下。咁我哋头先同大家倾咗咁多点呢，点样喺呢个社交嘅场合令自己更受欢迎嘅呢，我觉得呢大家都系参考一下啦。我觉得最紧要做人就系忠于自我，其他嘢唔使理咁多嘅。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有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今日礼拜二咁咧，去到晚上11点半嘅时候，尿尿友情牌又翻嚟啦，尿尿。 冇错，尿尿友情牌同大家见咗一段时间啦， 因为 疫情关系啦，咁啊而家咧疫情稍微缓和少少啦，咁尿尿友情牌又重新同大家见面啦。咁重新同大家见面咧，就请咗一对我自己好好嘅朋友上嚟。 系。 咁佢哋咧做零售业嘅，其实。 咁我就認識咗佢哋好多年㗎啦，我同佢哋都好多時都有啲合作嘅，咁佢哋就好做好多唔同品牌嘅代理嘅零售嘅，咁佢哋有鞋啦，有護膚品啦，又有時裝啊，咁又有美容院啦，咁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品牌嘅，咁係啦，咁就所以咧就請佢嚟同大家講下香港有一零售業係嘅環境又係點啦，同大家分享一下零售業嘅开心嘢或者一啲唔开心嘢，有咩困难，有咩苦况。 今日咧，阿 Leo Leo 请咗两个嘉宾嚟， 冇错， 一个噃。 系啦，佢哋就系夫妻档嚟嘅。 嗯， 系啦，你又可以问佢哋夫妻档做嘢好定唔好嘅。 系，我都想知道，好多人成日话唔系咁好噶。 但系你做咗咁多年咯， 所以一阵间去再问。 最要介绍佢哋咧，就系 Terry、彭生同埋阿 Peggy。 Hi。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Peggy。 系，两个好有夫妻相啊。所以佢哋 咁都睇到，你唔喺度擦鞋啊？ 睇個眼神㗎，即係仲要咧，你知唔知咧？頭先咧未介紹你哋夫妻嘅時候，我就覺得奇怪，TV 對佢嘅同事咁好嘅， 咁你都睇到啊？ 我唔敢講、 哎，你見唔到佢開佢拖嗰陣時嗰啲嘢㗎，我見到㗎嘛。 係啦，咁啊生意上面，我想問一下第一個問題先，作為夫妻檔嚟講，生意上面容唔容易開拖咧？ 係成日呢個， 日日都開拖喎、 哦，真係會日日都開拖㗎、即係會有不咬言啦、 啊。最初就會。困难啲嘅，咁慢慢咁，因为已经摸定二十年噶啦，多过二十年噶，咁、所以而家就会即系可以知道喺咩位置要收声啦。 系、啊，你不如问下老公点样容忍你先啦、 其实都是习惯嘅啫。 咁我想话头先你都讲就系话开头唔惯，即系话其实你哋结婚嘅时候仲未合作噶，系咪噶？ 未嘅。结婚嘅时候只系合作咗一年啦。 系，点解你哋会有咁大？ 合作咗一年，就是、拍拖嗰一年啦。 冇错冇错。 点解你哋会咁大勇气决定，即系唔惊？因为之前有冇约法三章，就系话，喂嗱，首要条件，无论咩事都好，工作嘅嘢就唔可以带翻屋企噶啦，会唔会咁样噶？ 唔会噶，不过咧，因为我自己本身个人咧就系即系做事咧就精明，但系做人咧就糊涂嘅，咁所以咧其实都有人辅助，有个即系细心啊、小心啊咁嘅拍档系好事嚟嘅。 嗯， 所以有好有唔好嘅。 系。 我都好 surprise 佢喺度讚緊我。 其實咧做訪問最好聽係聽呢啲 嘅，係咪因為佢哋慘嘅？因為有一齊住噶嘛，兩公婆。你屋企你係我公司做嘢，到翻到屋企都其實係講緊做嘢嘅。佢哋都無時無刻半夜都喺度做㗎。係啊， 其實我哋係每日廿四小時對住嘅。 系咯，系咯， 完全冇分開嘅少少時間嘅空間嘅。 即系佢喺厅，我喺房，算唔算？ 喂，我有想问下，唔闷嘅咩？系啊，点样增进夫妻嘅感情咧？除咗工作之外，其实 我觉得系双方容忍， 呢样系梗噶啦， 容忍再容忍， 互相包容， 互相包容， 包容啦，讲好听啲，唔好意思。咁了解咧，我相信需要时间。 唔系，我惊 Terry 今晚翻唔到屋企。 我用 Terry 用二十年嚟了解我，而家先明啊咁。咁啊，不过讲翻正经嘢咧，唔好讲笑啦。佢哋代理咗即系好多唔同嘅品牌，其实我觉得佢哋倾代理咧，我觉得系好困难嘅，因为佢哋有好多唔同国家嘅品牌要去倾。咁其实成日都去接触好多外地唔同嘅人。咁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有少少同我哋分享咧？ 其實我哋覺得開心生意好緊要嘅，咁、我哋成日而家都講嘅 Happy Business 啊、做開心嘅生意，咁其實可以經過透過呢、這、一個生意去接觸好多唔同國家嘅朋友咧，其實我哋覺得好好玩嘅。 你接觸到啲好人就係咯，係 咯。 當然有好有唔好，咁做生意即係高低起落，一定係有經歷噶啦。咁、但係即係有咁嘅機會，即、我哋以前成日都講少、例如我哋去展銷會，我哋經過一個 booth 咁，我哋見到。我哋睇下佢嗰个喺边度做嘅，佢生产商喺边度？跟住，咦？呢、這个系巴黎嘅，咁我哋不如同佢倾下啦，因为我哋想去巴黎玩。 寓工作于娱乐。 系噶，咁因为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啦，成日要两个人对住啊，咁一定要令到自己嘅生活开心，咁、你做嘢先有冲劲噶嘛。咁、其实我哋同唔同国家嘅人咧一齐咧，系会有啲唔同嘅技巧嘅、因为个个生活文化唔同，咁佢哋嘅对我哋嘅态度都会唔一样。 会唔会去到外地嗰时倾嘢咧，即系会俾人虾嘅？会唔会？ 系咯，有冇咧？有阵虾中国人啊，有啲人 系咯。 反而我哋就冇好少啊，其实几乎系冇遇过呢啲嘢。咁、可能我哋坐埋一齐咧，可能就俾对方觉得我哋好强势啦， 相剑合璧，我自个吉死你啊！ 夫妻合璧咁样，咁变咗，所以大家互相互补长短啦，咁样。 咁不過就成日要話俾人聽係幾多歲咯，因為即係 Terry 個樣就年輕啲嘅，咁變咗 你都好年輕啊，兩個都年輕， 我都好想係咁特別，即係你諗下我哋做咗廿幾年啦，咁以前咁人哋睇啊你好細個， 哦係喎，廿幾年前仲覺得你細喎， 係啦，唔好咁樣講。咁咧廿幾年前嘅時候咧，因為例如日本人。咁佢一定覺得我哋好後生嘅，因為佢哋比較老積啲噶嘛。咁佢哋一定好 美國人仲覺得你後生啊？ 美國人咧就佢覺得我哋好細粒啫。咁佢覺得我哋好細粒，咁但係完全 冇查你身份證咩？去街去蒲喺美國， 好開心噶！我成日特登即係去賭場出入好多次，就係好 enjoy 佢查身份證。咁但係其實你啱啱講得啱啊！美國人同日本人就正正係好唔一樣。 係啊。 日本人就好嚴肅啦，可能一日裏面都會講唔到幾多句嘢，或者即係只可以解決咗半件事，因為會即係慢慢慢慢做。 佢哋比較一板一眼，同埋死咕咕，係咁就係咁咯。因為我試過去日本做 show 都係，佢話三點放你，唔理你排唔排完，佢都三點鐘俾你走噶啦。 係啊係啊， 係我哋香港唔係會靈活變通，靈活變通啲噶嘛。 同埋你要佢去改一件事或者做一個新嘅生產咧，你需要好多時間去游說佢嘅。咁、美國人。就會是快速很多的、就不過當然美國人也都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真的要做那件事他都強硬很多 的、會不會奸一點呢 一樣咁奸嘅， 做生意嘅人到到要奸嘅話都係奸噶啦。 但係歐洲人又 OK 嘅喎、 係啊，咁邊個地方係最好嘅？你覺得？ 我哋覺得西班牙。其實佢嗰個風土人情都唔錯嘅、意大利啦，咁、我哋都好喜歡。咁佢哋好 family 嘅、那個形式。 哦，意大利係好 family 嘅嘛？ 西班牙都 係，哦，都係㗎， 啊，都係㗎、原來。咁佢哋嗰啲即係做生意嘅文化，其實好似我哋中國人嘅。 丹麥人啦，丹麥人開心嘅， 係 即係我哋去丹麥，例如我哋去到丹麥咁嗱，你喺日本你成日飲咖啡，你要好正經。你去丹麥咁，你會 smart casual 啦，出嚟已經係咁、去到個 office， 我好記得嘅，即係好多個 office 都係咁。咁去到係佢可能有個吧台喺度，咁然後佢就問你要唔要 draft beer 啦， 我飲啤酒添， 係啦係啦係啦， 飲到 high high 地點傾嘢啊， 係咯， 咪引你落搭，等你哋 high 咗， 合約剩少個零嘅，差個零咁。 呢個都可能係佢哋嗰個歐洲生活文化，因為。就算唔係去佢哋公司啦，去歐洲嘅展銷會啦，其實佢哋都好多喺個 booth 嗰度咧，都有個吧台，有飲啤酒咁樣噶。咁佢哋咧就 係飲香檳， 飲香檳又有。咁佢哋好中意咧，一路飲住酒，一路傾生意。 哦，摸住酒杯，下晝已經飲喎。 係咯，我好好奇啊！即係如果日本原來飲咖啡，有啲就可能要 casual 啲，有啲飲酒，仲有其他世界各地嘅嘢，會唔會話即係都要事先要知道嗰度本 地？你哋系傾乜嘢品牌啊？ 曲奇， 丹麥當時我哋係傾一個太空枕嘅。 哦，枕頭。 咁一個太空嘅床褥啊，枕頭。 哦，我知啦，知好好瞓嗰個枕頭。 係啦， 我知啦，知好貴㗎嗰個枕頭。 係啊， 係啊，幾千人一個㗎。哇！但係好好㗎喎，對個頸椎話。 幾千人啊！喂，但係我想話咧，即係頭先都講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個嘅文化或者傾偈嘅嘢啦。但係我好好奇嘅就係你手上面揸住好多名牌嘅品牌，就話易傾啫。頭先啦，Picky 同埋 Terry 都講就係話廿幾年前你哋都更加後生啦個樣，同埋就係 同埋初入行啊，其實有時都冇品牌喺手啦。 會唔會更加難傾咧？你點樣入行嘅咧？嗰陣時 其實咧，最初嗰陣時咧，我哋係冇優勢嘅，因為好似頭先 Peggy 咁講啦，唔係話我個樣生得後生，而係喺外國人眼中咧，見到我哋咧，即係好似細路仔咁樣。咁、嗯、變咗咧，喺嗰、那個嗰、那個 first impression 嗰度咧， 第一印象 係第一印象咧，就會覺得你得唔得㗎？你個靚仔， 佢信唔信你先嗬？ 你個靚仔靚妹， 你係唔係㗎？ 買嘢咁樣 啊？你有冇錢啊？咁 咁其實係有少少可以叫做出貓嘅位嘅，因為我哋雖然係我哋嘅做生意，有多品牌係我哋最初去做，但係其實我哋嘅屋企，我哋嘅家族有一直都有做一啲代理嘅生意，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幫助啦，即係佢哋唔係錢嘅幫助， 變咗你有 reference， 係啦係啦係啦， 可以話係自己有 reference， 係啦係啦，咁佢哋咁變咗會更加容易相信啦，咁同埋我當然我哋要好。其實佢哋揀我哋，我哋都揀佢哋嘅，因為如果佢連咁樣都睇唔到我哋係好好嘅，咁我哋又好難合作落去噶嘛。 你冇眼光啦， 冇錯。 咁我成日都聽人講咧，同日本人傾生意好難噶嘛。即係日本人又好嚴謹，又好難將個代理交俾一啲外國人噶嘛，因為佢哋日本人嘅本土意識好強。其實係咪好難咧？因為你做咗幾隻護膚品咧，即係都係日本牌子嚟 嘅 喎。 係啊，日本人咧係真係要好誠懇嘅。即係你對 同埋要好花時間， 係啦，你要對佢好誠懇啦， 即係好假啦，要 唔係係好誠懇，因為要 識咗有幾耐可以幾誠懇啊？ 要好有耐心，好誠懇，同埋要你做嘅功課好清楚。咁我哋要好清楚解釋俾佢聽，我哋要點樣處理佢嘅品牌，我哋後邊落去會做啲乜嘢，咁俾佢哋好有信心，我哋會做到嘅。咁即係相對花嘅時間啦，因為冇咁大膽。即係咁，佢哋會謹慎啲嘅。咁相對花時間真係長啲個。 係，我反而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啊！ 唔緊要，我慣㗎啦，你低能問題。 係唔好意思啊，平時你第一次見面，因為我成日睇電視劇咧，即係要對住一啲客啊，或者對住佢要俾佢感覺你誠懇咧，就係要不停喺度做好多嘢嘅。即係例如就係、是，我一早要 search 咗啊某某個老闆，佢中意飲邊只咖啡嘅，咁我就買定呢只咖啡。即係要做好多，或者陪佢玩幾日，即係。 係要陪食飯、陪飲酒嘅日本。 係啦，會唔會？ 我哋覺得係佢哋陪我哋食飯，同埋因為嗱日本啦、韓國啦，以前我哋曾經有一個韓國經驗係好開心嘅，因為嗰陣時好多年前啱啱韓劇開始，咁我哋 天國的雞批嗰陣時， 大長今啊，係咪再早啲？ 再遲過大長今少少嘅嚇，咁全智賢嗰啲年代，咁啊好開心， 好後嘅啦， 係啦，咁我哋 好後生，你都話佢哋係咪真係？ 啲人以為同金秀賢嗰陣時咧，即幾年前 咁 啊。 咁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去韓國咧，我哋。個合作夥伴其實而家都係好朋友嚟嘅，咁嗰陣時佢哋就真係完全係韓式嘅公子。公子咁樣嘅出場嘅，咁啊， 韓國人啊， 韓國人係啦。 點解你見到韓國公子？我同韓國人合作親嗰啲，我覺得全部都係啲大哥咁 嘅。唔係㗎，高大靚仔㗎，係啊。咁啊全部周圍都好多明星朋友㗎。咁啊佢哋成個生活就係我哋睇韓劇咁嘅，即係去半山飲咖啡啊，日頭有司機啊，夜晚就揸 Land Rover 啊，咁即係全部嘢就我哋喺韓劇見到嘅展現曬出嚟。咁去 disco 唔使排隊啊，咁好開心嘅。 咁佢有冇帶埋你去玩？ 有㗎，仲要玩完之後咧，就帶你飲個雞泡魚湯， 雞泡魚湯 係啊，好開心嘅。 係咁呢個時候 ，Terry 會唔會出嚟？得啊，我傾啦呢壇嘢。 咁呢 咁多靚仔 都係 Terry 去 嘅。你只係聽㗎咋？ 因為佢哋始終都有大男人主義㗎。 哦，係啊，就係同男人傾嘢，咪會好啲嘅咧 ，Terry。 因為我哋識嘅喺韓國嗰、那個嗰啲 partner 咧，都比較年青啲嘅。咁、而且咧，佢哋都係喺美國留學翻嚟。咁、所以咧，就同我哋比較啱傾啦。 係因為大家都外國翻啦，你哋兩個又外國讀書。係 啦，咁變咗又啱傾啦，啱講啦，啱玩啦，啱飲啱食。咁所以，咁我同阿 Peggy 都係大家都係分上下半場去同佢哋玩啊，傾生意咁樣咯。 即係食飯就 Peggy， 夜晚飲酒劈酒就你啦。 唔係因為可能大家年紀相近啊嘛，咁係咪咁樣會易傾啲咧？咁樣就個關係會好啲啊？ 我哋你唔可以用應酬嗰個感覺咯，你真係一個享受啊、交流啊嗰、那個感覺咧，咁的而且確個關係會好啲嘅。咁我覺得如果純應酬嘅，我哋做唔到啊。咁、就反而會困難㗎，我覺得。係 信應酬嗰時候會覺得辛苦㗎，如果你唔享受嘅時候， 係啊， 係咯。咁嗰啲意大利咧，你哋又話好 family 嗰啲咧，又係點樣去溝通嘅模式咧？ 係咪十點就嗌你瞓覺？調翻轉 意大利、西班牙其實佢哋好晏食飯噶，咁、所以十點鐘可能仲食緊飯啊。 係 啊，係啊，因為佢哋九點先食飯。 好肥咯， 係啊， 唔係可能佢哋夜晚凌晨一點先瞓咧。係 啊，咁佢係啊，佢都夜瞓，不過佢哋一樣係早起身嘅喎。 嗯， 係啊，咁、但係即係家庭其實我哋。叫家族啦，好多佢哋家族嘅生意啦，咁佢哋会真係个老细出嚟同你傾囉、美国人就通常都系一个即係佢 CEO， 但佢其实都系一个即係受薪㗎嘛，咁、但係如果系喺欧洲嗰边呢，好多可能真系佢嘅家族成员嚟㗎啦， 即係我派个仔过嚟同你傾啦， 係啦係啦， 做啲皇亲国戚囉，真系。 但你哋头先话佢哋会比较 family 啲㗎嘛，会唔会系邀请你哋去佢屋企瞓，即系唔系叫你酒店㗎呢？ 会㗎。有啲做咗朋友咧，成日话叫去佢个 holiday house 啦、咁当然我哋尽量都唔去啦，因为困住几日对住又真系多。 我明明想去旅行，头先 Picky 话斋，我明明想去旅行，我结果喺你屋企住几日。 喂，日日对住你都系真系当应酬啦，嗰时要。 系咯，Picky 就话唔系好想啦。咁但系 family 嘅方式里面有冇 family 方式嘅好咧？ 咁。好處啊，梗係有有喺度噶。咁譬如我哋認識咗之後咧，咁雙方開始做生意嘅時候，咁我哋都會 visit 大家嘅公司啊。咁啊，之前到之後 visit 公司嘅時候，都會介紹我哋雙方嘅家長。 嚇、啊，都要見埋家長噶？ 唔係，通常都係大老闆嚟噶嘛。 嚇、你咁啱係啫，因為屋企家長 家族生意咯。咁、就算唔係咧，其實最主要係一個文化，我哋成日都好著重公司文化嘅、即係如果係家族生意嘅嗰、那個公司文化咧，其實係可靠噶。咁同埋 點解咧？ 大家都唔會想為咗一件小事影響 成個家族， 成個家族、又或者即係出一啲唔好嘅產品，又或者太進取，咁、因為太進取好多時就會物極必反啊嘛，咁所以即係如唔好嘅地方係可能唔夠進取，咁但係太進取嘅公司佢出一啲太進取嘅產品咧、未必係好嘅， 隨時出事 係啦， 係咯。 見咁多世面，見咁多唔同嘅人啦、係同邊啲人合作，你哋反而都會覺得喂呢、這個我哋就算傾完之後都要小心啲，睇清楚啲先。因為你頭先譬如話家族生意反而係安全噶嘛，同埋好噶嘛，會唔會反而頭先你話後生仔同佢哋傾嘅時候，喂呢、這個後生仔會唔會都好薄啊，需要小心啲咁樣噶？ 其實我相信年紀同埋種族都唔係一個 冇關係嘅，啲人係要呃你衰嘅就係衰嘅啦。係啊，佢哋唔係未俾人呃過㗎。係 啊， 係啊，死喺啲 KOL 手上㗎。 KOL、 有機會再講俾你聽啦。 咁今日係咁今日咧，即係同阿 Peggy 啦，同 Terry 傾偈啦，即係傾到呢度咧，我哋只係傾咗 傾咗好少㗎咋，我未入戲獄啊，真係 係啊，我又好想知道，因為 佢哋係唔可以咁快走㗎。下個禮拜要再翻嚟嘅， 係啊， 係啊，即係做得我真係有情懷啲嘉賓冇翻三五七集就唔好走噶啦。 太多嘢想問啦，咁啊，今日 thank you Terry 同 Peggy 啦，下個禮拜繼續有你哋， 拜拜。 難為你了，再天天給我去點燈。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甘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性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 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星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明天我要为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完你这一晚，谁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花，暗黑你星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以东狮子以西仙女以北星星，那便做你的家。我请你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微星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而家听紧嘅系欣怡嘅新歌啊，歌曲名字叫做《小夜灯》。一阵间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啊音乐说呢个节目嘅。今日咧依然揾嚟嘅嘉宾都系郑中基咁啊，所以我哋而家先听一节十二点新闻先啦，拜拜。